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星期三雷暴警告啊，春雷嚟啦，我是梁继章。 冇错，要提提大家，春雷一击，活得快乐又得戚，哇，笑曳曳。 嗯，以下内容关于 IQ 嘅，听住。 好长噶， 一只怀孕嘅马，怀孕有 BB 嘅，猜一个地方名，三个字，五秒时间。嗯， 快活唔知 地方名啊，即系国家嘅地方名啊， 地方名， 香港嘅定系第度噶？ 华人嘅，外地嘅， 系啊，咩啊？ 几多字？四个字。 放弃。 大肚马，大肚马。 边个地方有大肚马？ 我去过你未去过啫嘛？ 有大肚马， 五 大马， 四大马，三 唔识系 二马六甲。哇！啲阿笨啊， 真系！喂，好啊，好啊，以后每次张之后，我问一个你一个问，都死个死个路嘛。喂，多谢多谢啊！哎，落雨啊，多云啊，有阵狂风雷暴，不过一日开心心， 准备春雷啊，咪 又 又 好。 风骚爆人，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早上不论任何天气，陪住你吓，一样会有阿徐 Sir， 一样会有阿家婆，仲会有家居明。大家，香港天文台十点十五分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天气唔好再埋去啦，听住个收音机一嚟，风骚快活人可以陪住大家。 蔡文版的《宝贝对不起》。留意呢个星期三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雷暴警告有，成到今日12:03。出门口的朋友记得啦，不借啦，因为咧个落雨咧就会相信咯。未来呢几个钟头咧都系会比较不稳定，同埋会有大雨嘅。好，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 系， 好啦，为咗街市咧，大家都要行街市啦。有啲嘢咧喺街市里边咧比较少成为新闻嘅。咁今日咧见到喺新闻里边咧有关于一个街市啦吓。咁啊，平时大家唔知会唔会都中意去行下拣一啲靓嘅鱼咧咁样。我以前咧如果都有姐姐咧就会多啲嘅，而家自己煮饭咧就少啲啦。咁咧就 点解啊？ 系啊， 因为 中意自己，因为自己去买咯。 因为其他啲家庭成员唔系特别中意食鱼嘛，咁有时 煮俾自己食咯。 系，但系 细细个鱼蒸俾自己食，跟住整个鱼饭好简单 嘅 啫。 有时都会嘅， 蒸完出嚟嗰啲鱼嗰啲水咧，我饮埋嘅。 哦，系系。 骨食唔食啊？ 唔系，其实唔系饮啊，系咪捞饭系嘛？啲意思啫。 我就咁饮啊，倒出嚟个碗啊。你蒸完条鱼咧，条鱼嗰度个碟咧 有 啲 水， 系啊，我倒埋出嚟。 好腥噶，嗰啲通常都 因为连埋啲姜蒸噶嘛，姜蒸啊嘛，好饮噶， 即系贪心蒸就饮。 唔系你下次唔饮，你储气俾我。 我唔会， 储一个 鱼头俾我。我宁愿倒咗佢，我都唔会俾你。嗰啲就系滴鱼 蒸。贪心蒸，贪心蒸啊！呢个新闻啱你，因为咧， 我中意滴鱼蒸。 有啲人就 推咗上市。 街市见到有个鱼档咧，就写明4:30有特价鱼咁样。嗱，平时咧，如果你见到个特价鱼咧，通常咧都系应该唔喐噶。 就嚟 唔系 啊？ 唔系所谓叫特价鱼嗰个会。会唔会就系嗰啲啊？如果你喺鱼档嘅时候，你会见到噶嘛？佢系会将嗰啲我唔知啦，都系眼仔晶晶嘅，都系 OK 嘅，但未必系游水嘅。佢就会揾一个铁盘，系啦，咁啊就将所有嗰啲鱼嘅话咧，就会摆晒落去嘅。跟住佢就有咗嗰啲，即系佢会写住嘅就系呢一兜20蚊，呢一兜40，呢一兜60，呢70。我感觉上我都觉得咁样系会比较平咗嘅。 系啊，同埋有啲可能只眼单咗只眼， 系啦， 即系有啲缺陷嘅。 冇错， 系啦，即系嗰啲唔系好完整 嘅，我都 OK 嘅。啊、我自己都是咁啫嘛。 Me too。 系啊， 何必要咁完善呢？系咪？但系咧， 冇人系 perfect 嘅。 大家未入，从来应该未见过呢一种，或者呢个价钱咁样特价鱼啦。咁所以啲人就将佢摆喺新闻啦。 系。 首先咧，首讲佢，你嗰40蚊，佢会有几多条咧？咁样。 40蚊啊，都有成4-5，唔系咩鱼先？ 系啊， 系啊。 呢一种鱼咧，据个新闻形容咧，其实咧就系几滑嘅，同埋唔太多骨嘅。 咩啊？ 叫青筋鱼，有冇听过？ 我知，知，知。个头好似系有少少唔知啊，我叫佢做我叫做鹦鹉鱼。 点解啊？ 鹦鹉鱼 唔知，我觉得佢样似鹦鹉咯。 即系个头骨噶。 啊，个头骨嘅，你知见如果我哋抽嚟挖一条鱼咁样，我系尖噶嘛，系咪？佢咪个头系骨骨地噶？叫青筋鱼啊， 咁 样 嘅， 哦， 唔紧要啊， 似嗰啲鱼， 系啦系啦，冇错，青筋鱼，冇错，你知唔知呢只鱼咧？如果你想整到佢比较系爽身啲啊，应该系话嗰啲肉咧系比较硬净啲嘅，系有个办法噶嘛。因为如果系呢一只系啦，呢一只鱼如果你买翻嚟你蒸嘅话，有时你唔中意嘅就系啦，有时咧啲鱼肉会有唔同嘅感觉嘅，佢呢一只会比较淋身少少。如果你想佢，你想佢会比较嘅就系可能系弹牙少少嘅话咧，有个方法，买翻嚟嘅时候嘅话咧，搵个碗。搵啲重量嘅嘢喺上面度砸一砸佢，砸佢一半日到啦，跟住你搵佢蒸或者搵佢煎嘅话咧，完全唔同感觉嘅。 真系 点解嘅？ 将啲肉砸实咗。 哦， 即系等于你有时你搭下啲鱼肉，你搭咗之后佢会爽身啲。如果你系将佢哋砸实咗嘅话，跟住咧你再蒸嘅话，佢系两种唔同嘅味道嚟嘅。 哦，欧鱼啫，你买翻咪坐住佢咯，坐半日。 唔系啊，我自己跳啊，我想我啲肌肉扎实啲啊。 嗯，系啊，所以碎咗啦只脚。今日喺度夹跛跛， 系咩？ 夹跛跛， 我哋买啲好翻啦。 O K， 老马受伤嘅，我想知，一阵间讲啊。 系啊，个马失前蹄啊， 马失前蹄，好， 呢个咪拎去。你通知我，我帮你，我帮你， 你会唔会帮 你？ 亲手执行， 我以为你帮。 冚期啲。 喂嗱，即系咧嗱呢一有人咧见到都唔敢买，因为咧，因为嗱，我一阵讲个原因俾你听。首先我佢有几多条啦？40蚊，四十蚊而家买 十条 普通鱼咧， 冇，四十蚊如果系呢啲青筋鱼系咪？一般我谂啊，三至四条到咯。 嗯， 系啊，40蚊。 普通嘅鱼都要三四十蚊条噶啦嘛，系咪？佢而家40蚊。买到70条， 哇！ 70条，有啲人点解唔敢买咧？ 系咪美金啊？ 唔知啊， 40美金 OK 喎。佢其实70条系点样俾你咧？系用一个箱啊， 哦，一个箩，成箱， 即系嗰啲批发箱咁样，你攞走啦，系啦， 都食唔晒啦，我70条， 系啦，有啲人就话喂， 我又唔舍得，我又唔会分俾你， 我雪柜又摆唔到， 我唔要啊！你求我，你跪喺度。我都唔要，我讲到明。 即系我唔买 啊！系你跪喺度。 我今日睇下客家婆嗰环节点玩法。两个人未上擂台已经喺度咩啊？咩话？ 系佢嘅，你应该主持公道啦。 未上擂台喺度硬手硬脚，我讲埋先得唔得？ 得，但系佢头先一开波嘅时候， 你 应该 有撩人咯，你应该有撩人咯。 我撩佢， 你问人 知唔知大肚马系咩？ 喂，咁又唔系撩， 咯， 翻句公道说话。 好得 ，OK， 我哋继续， 翻嚟翻嚟翻嚟， 继续。 咁咧，有啲人点解唔敢买咧？嗱，因为鱼咧你要处理，唔系啊，你要处理噶嘛，要洗啊，你可能要打轮啦，汤啦， 佢应该未汤。 系啦，咁有啲人可能一两条就搞得掂啫，70条佢可能搞唔掂啦，冇咁多时间啦，同埋摆喺雪柜都冇地方摆啊。咁所以費事壞，咁就有啲人就唔買，咁亦都有一個人買翻嚟咧，數數，最初唔知70条嘅，總之見到一箱，數完之後講，哇，係70条，於是擺上呢一個社交平台，喂，大家睇下，喂，呢個街市有一檔咁樣嘅喎，咁原來 睇落去好似嘅就係佢好細條嘅啫， 係啊， 係啊，好細條， 三四寸。 差唔多啦，即系会似系会揾嚟煎咗之后，揾嚟煲汤嗰啲咁。 系咪所谓猫鱼啊？ 系咁样嘅 size 咯，你见到佢好细条。 不过呢啲煲汤，我觉得点都好甜嘅，分俾人咯。如果我40蚊，系啊，我分俾人，冇嘥。 咁样档主就话唔系经常有嘅，咁啊一日咧可能有一两箱啦。咁我又觉得咧，从一个 marketing 啊，你做 marketing 噶嘛 ，marketing 嘅角度咧，佢好聪明。 喂，啱啦，你系 wet marketing。 湿街市，湿街市 系你管噶喎， 湿街市档主， 你系 wet marketing， 好耐冇出嚟做嘢，同埋以一个代言人嘅身份同大家讲，点 解你会系 wet marketing？ 我都唔知 wet marketing director 系咪失禁？点解会 wet marketing？ 我湿街市啊嘛，卖鱼定系湿街市噶？ 如果你从 marketing 嘅角度，又想埋一啲嘅传媒，又啲人知道有档咁嘅嘢，系咪啊？同埋佢。话咗啦，得一箱，佢蚀极都系蚀一箱，系咪先？咁同埋佢来货价咧，佢讲咗啦，其实系百几蚊嘅啫，佢40蚊卖俾你，佢系蚀，但唔系蚀好多咯。 系你点样帮我做 marketing 啊？ 唔系啊， 唔使做 marketing， 唔使做一箱啫嘛，完咗就冇啦， 完咗就冇啦。 咁你问咩？你 marketing 唔系咁？你会啲人因为睇完个新闻会走去睇下买唔买得到噶啦？佢同埋佢有个 fix 时间，4:30咁样，咁可能啲人去等，横掂嚟到咯，哎呀！过咗啦，或者诶卖俾人买咗啊，咁咪买第二啲嘢咯。反正你都唔送。 佢4:30呢招几好噶啦，即系佢当日有咩咪卖咩咯。 喂，但系呢一样嘢系咪已经系约定俗成噶啦？ 即 系我哋会成日一个时间，你会发觉就系嗰个时候之后嘅话咧，嗰啲鱼啊、菜啊或者咩嘅都会平啲噶嘛。 会啊， 都唔使你做 marketing 噶。 5:00全行全街市， 5:00 就开始啦。 又20蚊三兜。菜啊，有啲10蚊4兜， 冇错冇错， 一定平 好多噶。 不过呢个其实系咪人嘅心理咧？ 哇，仲平！ 你觉得一兜兜嗰啲好似抵啲咁嘅嗬？ 头先我咪讲咗咯， 但 系 我就 话 呢 个 其 实 系咪心理啊？系咪心理？即系其实佢有冇平到啊？ 梗系有啦！喂，我真系问咗一个街市王子，佢卖菜嘅， 系 marketing 嘅， 系啊，街市王子 Prince of Market， 佢專係賣菜嘅，佢成個 family 賣菜嘅，即係佢阿媽有一檔節瓜，咁佢 買下手自己屋企有田嘅。 佢話冇，話全部係 攞翻 批發翻嚟嘅。 係啊，佢都我問過佢，喂點解人哋可以做到20蚊三兜菜？佢話佢唔知，因為佢話佢嗰啲菜咧入。翻嚟咧都冇可能做到20蚊三兜， 但係嗰啲兜好細嘅啫係嘛？ 唔係啊， 都大兜。 大兜噶，即系番茄有三粒， 嗯， 薯仔有三粒，你再拣一兜 我知你讲紧边啲，而家系好多呢啲菜档嘅，讲紧嘅就 系 其实佢都唔俾你拣嘅，佢有好似所有嘅嘢嘅话咧，佢就 系 一束啊， 一 兜啊，或者再好晒整好晒就标明几多钱。 系啊， 咁其实我发觉几 好 嘅，好 啊， 我有试过去买过， 我都有买 啊， 我都有买啊， 我觉得真系几好，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咧，你煮餸嘅话，我觉得真系啱啱好咯。 今晚有 成功营销啊！好，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0時1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港岛部分地区凌晨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导致多宗运lift和火警钟鸣响的事故。受到影响的地区包括鸭脷洲、筲箕湾、杏花村和柴湾。多堂大厦停电约45分钟。有居民说在零时约12时45分全屋电灯突然熄灭约一秒，其后恢复，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再度停电，直至约45分钟之后才恢复电力供应。港灯发言人说，供电系统在凌晨0时49分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处地区电力中断，经过紧急处理之后在凌晨1时37分全面恢复正常。港灯正是调查事故原因，对事件引起不便深感抱歉。消防说曾经收到多宗求助个案，运输署说受港岛区电力供应影响导致失灵的交通灯去到早上9点左右已经大致回复正常运作。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医管局首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其中三间医院的扩建和重建，包括北区医院及马加烈医院丽景大楼扩建的主要工程，以及广华医院重建第二期主要工程，预计三项工程总承担额479亿3190万元。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话：启德新急症医院成立之后，现时伊利沙伯医院的服务会转移至启德，当局希望将京士柏的用地继续留作医疗用途，服务可能扩展至到全个九龙半岛甚至港岛区。另外，东区医院一名女病人日前被发现在无障碍洗手间内不省人事，其后不治。李夏欣说，当局会吸取教训，研究在新医院加装感应器，当病人有事的时候尽快监察得到。北京长峰医院昨日发生火警，造成21人死亡。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市长殷勇在事发之后赶到现场指挥大火扑救，伤者救治，调到善后处理工作等，其后分别前往医院看望慰问伤者，并召开会议，调到之后续处置工作，调到后续处置的工作。尹力表示，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救治伤者，要调集精锐医疗力量，并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细致稳妥做好遇难人员善后，同步做好其他住院病人的医疗工作。他又要求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更说这次火灾令人痛心，教训极其深刻，为大家敲响警钟，五一假期临近，要坚决防止重大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雨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一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486点，跌163点，总成交326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38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1824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8.4跌7蚊，阿里巴巴93.8跌1蚊，美团135.5升2毫，港交所341.2跌6蚊，安踏体育100.8跌1毫，洛阳木业5.7升5.3，快手52.35跌1.75，盈富基金20.7跌1.4，恒生中国企业70蚊跌6.8，银河娱乐57.4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4.3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0点，跌68点。港金报18,78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79美元，卖出2,005.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近住海滨道公园咧，中线有坏车阻路，所以仍然系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咁另外啦，观塘嘅协和街啊，由于有爆水管，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秀茂坪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咁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11舱，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嘅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嚟新嘅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老板话要赶工啊 ，Alice 派到几个人一齐上去呢啲流动工作台做嘢。 唔得噶，强哥，流动工作台上工作嘅工人数量系要按照制造商嘅产品操作指引嘅指示决定，严禁超载噶。 Alice 就讲得啱啦，想知更多，不如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要记得。我系 Alice 谷文。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再重复讲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一点钟，咁啊小心小心，天气不稳定吓。我发觉咧， 好期待， 春 雷，春雷一击， 磅磅咗未咧？你估出边？ 磅完之后我哋要点做啊？ 发癫， 不停咁样发癫，我就劈手劈脚劈咁劈噶啦。系啊，如果大家冇留意嘅话，请听翻我哋琴日嘅 Archive 重温。系啦，希望大家好运来， 冇错，带嚟好运。 OK， 好， 即系嗰啲恶运全部都可以，全部都可以一 次走晒佢， 整走晒佢。 好啦，喂，你有冇发觉咧？有阵时咧，好多嘅习惯咧，大咗之后，人大之后咧，其实由细个开始，唔觉咧，爸爸妈妈系咁样做咧，你会咁样做啦。咁我发觉有一样嘢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系经常会咁做，到而家咧，都好似仲系会 keep 住嘅，就系、是、饭后咧会中意食一个生果，无论咩生果，唔、知点解嗰阵时就会嘅，即系好似食完饭未完成嗰件事，系要食少少生果， 即系有个句号， 系啦，咁样好似先完成。你哋会唔会嘅？即系食完饭会唔会有啲嘢，譬如饮杯茶或者系唔知道做啲咩，定系你摆得筷子已经系完成晒噶？ 我个人好随意，好潇洒，冇呢啲咁嘅基本。 嗯， 阿 Sarah 咧， 你咧？ 我会觉得个就睇下出去啦。如果我俾可能出街食饭嘅话，我真系会觉得个就系一个甜品。饮、杯咖啡 啊，呢、這个 咁就 OK 啦， 系啊， 系啦、 啊。但如果你话细嘅 kick， 冇错，喺屋企我就冇嘅，喺屋企我觉得比较随意啲、啊，因为我多数我都系自己一个人食饭、 啊。但系你哋有冇听过咧嗰、个先后次序啊？因为我以前听过咧就食生果咧就唔好饭后， 啊、应该系饭前呢啲咁嘅调查报告好多啦，又话饭前食生果系啊，又点点点。 系、但系最近咧有人咧就喺讨论区讲紧咧，有人提出就系话，诶饭后果咧唔好噶，对啲肠唔好噶，因为咧佢。会塞肠噶，令到佢咧，会行唔通啦。咁于是咧，就等于咧慢性自杀，讲到好似好严重。 嗰个人点知咧？佢睇到自己啲肠， 因为佢死咗。 佢睇你肠，真系冇用。 名人嚟噶，我费事读人个名啦。咁咧，但亦都有营养师咧，营养师呢位我唔识嘅，但系佢系营养师，注册营养师，佢就话唔会嘅。其实咧，如果你惊，因为个肠会有事，最严重咩？肠癌咧，最好唔好食咁多加工食品咁咯。咁啊，呢个老生常谈，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唔好食咁多加工食品啲嘅、 我哋嘅小羊羊咪咯，无啦啦一早食个橙，搞到自己啲肠胃坏晒。 冇错， 系啊，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 正如啲专业人士讲嘅，原来真系唔好嘅。 冇错啦， 就系唔好空肚食橙。如果你自己个胃唔好，唔系代表所有人啦吓，就因应每一个人嘅体质都会唔同嘅咁咯。 你记唔记得有一日喺呢度讲开牛奶？我好耐冇饮牛奶。咁嗰日咧就阿 Sarah 就问：点解你唔试下饮翻咧？我有一次因为我饮完之后咧严重地肚痛啊！咁我而家最近呢几日咧我就开始饮翻啦。我都谂啊，系嘅，我即系我将佢喺我生活圈拱出咗去咁耐，都想尝试下咧能唔能够再融入翻我生活。咁我试下饮啊，暂时都几好。 点解咁大件事嘅？我饮一个牛奶， 因为嗰次就好大件事啊！因为我朋友因为咁嬲咗我。 吓，点解啊？ 因为我约咗我好朋友喺九龙等，我喺西环住。咁但系嗰阵时咧冇手提电话嘅，因为好多年前啊嘛。咁我就上咗嗰个隧道巴士，行咗我谂五分钟至十分钟到啦。唔得唔得唔得，即刻落车。揾咗间嗰啲酒楼啦，咁完成咗之后再上翻巴士。其实嗰朋友已经等紧我噶啦，但我通知唔到佢。再行咗一阵，唔得唔得，又再落翻去。咁如是者两次之后。我就索性，哎呀，我唔去啦咁，因为我谂佢都走咗啦，点知佢真系企喺个原地等咗我唔知个几钟头，咁佢嬲咗我好耐，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嗰次系一个好坏嘅经验。 有破绽， 但系好奇怪啊！但系个问题系佢，因为咁样嘅话，佢以后都唔饮牛奶。 唔系咯， 呢个系咩 又冇一个朋友， 你已经冇咗个朋友啦。又嗰次只不过系饮牛奶，你会唔会就系对好对唔住杯牛奶？其实都唔关， 系唔关牛奶事噶。 我就系因为临出门口之前饮咗。 支成支冻。 咁你唔会因为咁样呢一世都唔饮噶嘛？ 唔系有好多破绽喺里边。 诶，点解？ 第一，佢住西环已经好多年历史啦， 冇错， 好多年二十年。你二十年你一三啖奶你都唔饮？ 冇饮过啊，真系真系冇饮过。 我真系觉得好奇怪。 冇错。 第二，有一次衰咗，佢就呢一世都唔会掂嗰样嘢。 第二，佢话有个好朋友，我唔系好想。 我都唔系好信，所以我 觉 得呢件事 系 啦， 你点从 如果你话如果你话女朋友，我信， 我都相信呢一个一定系女朋友。伏尔摩强，你好嘢。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Michael 关正杰，香港男歌手兼建筑师，同佢嘅大学师兄许冠杰齐名为乐坛双杰，活跃于70至80年代，大学时期专唱英文歌曲，1970年代中期转唱粤语歌为名。一点烛光，关正杰。 但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缤纷。 和爱，只能道出心里过。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看光，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而心中 真正嘅台上边，从来唔需要特别嘅花巧动作，只系企台上边，用佢一种美丽嘅嗓子、磁性嘅嗓子，唱出每一首歌曲，听嘅人已经如痴如醉。在原野上，关正杰。 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浮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度过一生。我愿上乘着马，奔跑踢过风沙，快乐无用说话。长夜是我的，知己不必怕，荧幕是我的家。去放来骑着马，身后哪怕风沙，野地遥望晚霞。 关正杰的歌路非常之广阔，不过其中有很多都是来自电视剧的主题曲。每一首都是脍炙人口，一听个前奏马上记起。以下几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又看看你还记不记得了。 万水千山中横，起句风急如花，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算诈。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限，曾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诸难，消逝烟雨间。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途，虽知此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绝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每个孤高。单涛披 无理事，豪气压住强泪，和睦白杨敬意。 除了演绎江湖恩怨、侠客情仇的歌曲之外，关正杰演绎情歌亦都有佢一套，每一首嘅情歌带着一种如泣如诉嘅感觉。喺佢大碟里边揾到呢两首，形容爱情，形容逝去回忆嗰种嘅感觉。残梦，关正杰。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今日嘅 Michael 关正杰正快乐地享受紧佢退休生活，不过佢以前为我哋带嚟嘅种种好歌，每一首相信你都会记得。包括这一首 《与你情如白雪》， 雪中情 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无书，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为何世间两缘每多次，总教美梦成泡影，情天片片断。苍天外捉弄人，情缘尚破灭，无奈困。预感中挣不脱，想化蝴蝶冲开万千劫。情缘强中断时，痛苦不消说。可多往事留在脑海，梦中空一段。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快活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好耐㗎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好快，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好急好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返转做个慢活人呢，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㗎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係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呀。 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明哥早晨， 早晨啊，明哥， 今日要小心啲啊， 雷劈啊， 出边啊黑晒啦，我听 有人话春雷响咗啦，头先系啊， 好啦， 癫啦癫啦癫啦癫啦癫啦，阿家居明哥今日比较勤工奖励，因为出边我哋睇广播度啫，但我相信其他地区都应会系好大雨同埋好黑啊，个天系阴晒啊， 我啱啱落车嗰阵时候就开始落雨啦， 系啊，避开咗春。 雷冇劈佢， 劈漏咗，劈漏咗。嗱，讲起落雨咧，亦都今日同我呢个话题有少少相关，就系雨水啊、水啊吓，我哋每日喺水后攞出嚟嘅水嘅品质嘅。 听讲好似话你呢一个想讲嘅嘢系同阿小强有关嘅， 系啊。嗱，阿小强，你真系咧要好俾心机去写低今日 咁认真嘅 资料吓，因为咧。我其实呢表面上我同你好似好唔啱，其实好爱护你。我真系好爱护你，因为你早唔知边一日呢你无端端话冲凉去即系 一路 冲凉一路饮嗰啲水喉水呢。即系我就諗得到点解你有阵时会傻傻地呀傻傻地呀跳掣呀。 系啊又或者捞唔到啊。 事出必有因 啊。事出必有因。 你知唔知嗰啲呢你帮嗰啲宠物洗冲身有时都会咁㗎嘛。 系喎系喎。 系咪你洗完隻狗呢跟住你咪搵个水喉肥佢。 佢就舐啦。 你 系啊系啊， 其实你都讲得啱噶，因为我饮水嘅时候咧系有人肥紧我，你点知噶？ 你 H2O， 所以今集咧真系为你而去做嘅，你一定要留心啲。我会之后我会。即系问翻你， 有咩用啫？其实佢知道都冇用噶，佢都系照系咁样。 我想问，嗱，家居明，你头先你想带出嚟嗰个 conclusion， 即系话叫佢唔好咁做，系咪？ 系啦， 系啊，你要带埋你个总 括。系人都知唔好咁做啦，但系佢马嚟噶。 人做嘅嘢佢唔做，人做嘅嘢佢先做，你明唔明？ 一马当先就饮冲凉水。 大家听完算啦，千祈唔好学，系唔啱嘅。 系系真系唔啱嘅。 系 你搞到而家咁样， 你讲啦。 嗱，又或者系咁样，因为其实会唔会喺外国嗰度会生活过咧？ 系啊。 嗱，因为唔同嘅地方嘅话咧，其实你喺外国，譬如你喺加拿大啊，喺英国啊，或者你唔同嘅地方嘅话，有啲系可以咧一开就饮水喉水嘅，甚至乎有软水同埋硬水之分。对对对， 冇错。 系啦，可能人哋喺外国嗰度留学翻嚟咧， 利落学， 利落学。 所以咧，有时咧去到外国咧，就算啲导游咧，如果跟两条。你呢度咧同香港唔同嘅，扭嗰个水喉饮得，我哋都唔敢嘅，因为咧嗰个心里边咧，硬系对呢样嘢有啲抗拒嘅。 亦都赞成。嗱，其实咧喺你讲开呢样，我讲 啦。啲剧场派 香港咧，香港咧就系软水嚟嘅，欧洲、美国嗰啲咧就 系 硬水 嚟 嘅。同埋点解嗱？即系我会解释啊，点解你话欧洲啊，即系其他外有某啲地方系可以怎饮咧？其实即系差唔多全世界咧都会落呢个氯气嘅。咁而氯氣咧喺外國咧，其實佢個份量咧係少於香港好多嘅。咁點解香港要特別比其他去多3至4倍咧？就係、是、香港嘅人口密度高啊。咁所以咧，佢哋要即係個水質要更加乾淨，所以佢落嘅氯氣會更多嘅。 咁好似早新冠嗰段時間咧，其實咧新聞水務署有喺新聞講噶，直情話係因為新冠疫情，而家我哋水即係我哋嘅水食水咧。氯氣咧又再加多咗零點唔知幾多咁樣啦，咁、只不過呢啲咧，我哋大家就冇乜去好真，即係好認真去了解嘅啫、好啦，嗱，我哋咁講下，首先我問下大家條問題先啦，點解要煲水先飲啊？ 我聽翻嚟就係殺細菌，即係任何裏邊嘅如果有一啲微生物嘅細菌，係、啦，就殺死佢咯， 係咪啊？即係大家都係，但係大家都係呢個答案係咪？ 係啊， 其實。呢、這个唔系 正确嘅答案， 正确答案 系痕嘅啫，因为你痕所以煲水， 唔系系有用嘅，就系、因为头先讲咗嘛，我哋嘅水里边有氯气嘛，其实煲水就要将氯气挥发咗佢、当挥发咗啲氯气先去饮啊嘛，其实嗱，我会咁样讲啊，其实咧而家我哋所谓嘅氯气，真正嘅学名，即系我哋用紧嘅氯气叫二氧化氯，咁啊国际标准嘅，咁其实我哋啲氯气咧可以杀微生物、细菌、病毒。呢啲全部我哋都即係可以殺得到嘅。咁、但係唯獨是呢其實佢係唔可以過濾到啲沙石鐵鏽啊裏面有好多污糟嘢嘅。咁、所以我會帶出第二個問題就話、究竟我哋需唔需要用濾水器呢 水器、因為煲呢都唔得啦係咪就要隔走一啲細細地嘅沙或者你先所講嗰啲嘢。 咁呢度即係我讲完大家再自己决定啦吓、好啦咁其实呢我哋食水管啦吓、你要諗下呢其实我哋以前啲食水管呢全部用原水铁做嘅、好啦我就当你屋企自己我啱啱成间屋装修完我啲而家转咗铜喉啦咁但咪就係你屋企嗰条入到你屋嗰条铜喉 光障 啦 公 家啦你个区嗰条大水渠咧，其实里边有啲乜嘢嘢咧？我话俾你听啦，好多污染物啦、沉积物啦、沙石铁锈啦、重金属啊，其实呢啲嘢全部都唔会因为你煲而就可以冇咗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建议就系要用滤水器先可以滤得到呢啲咁嘅。头先我讲以上讲嘅， 我以前住嗰个屋苑咧，其实点解嗰阵时会用滤水器开始咧？就是、因为嗰屋苑唔知点解咧，每一户都系咁讲噶啦，就系嗰啲水咧有少少带黄嘅，咁即系你见到，你肉眼都见到，你敢唔用？我梗系唔敢用啦。但系如果你见唔到嘅，你见到佢都系好似冷清澈咁，可能我就会唔用咯。但系如果见已经见得到啦，你会梗系用啦。 嗱，话俾你听啊吓，其实咧。因为佢唔即系正如你话啦，你见到黄你一定会用啦。但系实际上咧，如果你有装开一啲滤水器，有其中一啲系最简单有支棉针，那个滤水桶咧系透明啊。其实咧你见肉眼唔使啊，一个月内啊就已经黄咗噶啦。咁你就话因为佢唔系话。嚴重得好緊要，所以你就唔覺。 但你日日飲，日日飲，咁就 你日日飲，日日飲，日日飲啊嘛。所以就咁嘅問題咯。好啦，嗱，我哋又會講下啦。嗱，即係如果你真係選擇濾水器，咁我會有少少指引性嘅俾大家揀嘅。嗱，首先個濾芯嘅密度好重要啊，係嘛？咁所以咧，我就會建議係用到 0.5 微米密度嘅濾芯，係以下是最好嘅，好似我屋企咧用到 0.02 添嘅，咁又会更加即系个密度会好啲啦。咁另外咧，嗰支滤芯第二要做到嘅除氯咯，系嘛，即系冇咗氯气就系最好啦嘛。咁你就算即系有啲好高质素嘅滤水器可以唔煲，即系唔煲你都仲可以饮啊嘛。 但煲咗就理论上咩管都得噶啦，即系你而家讲嘅系，如果你真系唔想煲嘅，就用再好啲嘅，系咪咁意思啊？ 即系你要睇下佢个，你买滤，即系你买滤水器嗰阵时候，佢讲， 即系你想开出嚟就饮得嘅话咧，好可能你嗰个滤芯嘅嗰个嘅规格就要再高啲 啦。 如果你话即系你都谂住滤咗之后嘅话，我都系会再煲嘅。 系啦。 但系又咁讲，头先你有咁讲嘅就系话，如果我哋煲咗水嚟讲，我哋已经系可以除咗啲氯气嘅。咁点解我唔煲水嚟饮 ？Instead 嘅就系我要装个滤水器咧。虽则你头先有咁讲嘅就系话，有好多嗰啲什么重金属啊，即系佢入到嚟你屋企之前嘅话，其实个水管好可能已经带嚟咗有好多啲唔系咁好嘅嘢。咁、但系其实即系系咯，嗰、那个迫切性 唔系嗱，就系、咯。如果你话我系纯粹讲。解決氯氣啫，咁、你就真係要煲都得噶啦，係 啊。 但係如果你要解決頭先我講嗰啲沙石鐵鏽啊，嗰啲沉積物啊， 就要濾啦，就要濾走佢啦。哦，係 啦，即係你肯煲 淨係為揮發落去就煲得啦， 就煲得 啦，係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即係有陣時咧，你會發現咧，即係有啲因為咧有啲好舊嘅樓啊，你記唔記得我哋而家屋企咧定時定候咧就會管理處又話 洗 洗 缸啊 嘛， 係啊，有 㗎。但係你知唔知有啲好舊嘅樓咧，佢冇咗嗰咩業主立案法團啊，已經冇人去負責洗水缸啊，即係冇人去，我有呢筆錢。 冇做呢樣嘢啦。 其實個水缸污糟到係嚇死你嘅。 嗯 即係如果你睇翻啲新聞嘅報道咧，其實如果呢啲水缸咧仲污糟過廁所， 嗯， 咁好啦，咁呢啲水你只要你係個問題啦，如果你眼見到係清嘅啫，咁你就覺得冇問題，咁就其實就好大件事咯。 OK， 係 嘛？好啦，咁另外咧，選擇濾水器咧，有啲咧啊好方便、哦，裝喺個水喉龍頭嗰度嗰啲咧，嗰啲我就麻麻地啦。你諗下，人哋成座濾芯去濾。或者幾個濾芯，你而家嗰個裝喺龍頭嗰個咁細個，你個功能點可以做到人哋咁大座嘅效果呢？咁嗰啲龍頭濾芯就係方便嚇，即係扭幾下裝得到嘅啫。但係我就建議嗰啲就唔係有太大功能嘅，咁就嗰啲就冇用啦。 咁你建議嗰啲係裝喺邊㗎？ 都系厨房嘅咯， 厨房咯， 都系厨房， 厨房 都装喺厨 房， 系 啦。嗱，好啦，咁当做有，你会问我，即系如果你做嘅话咧，嗱，一般一个四人家庭大概一年净系嘅饮用啫，咁大概10,000公升。 嗯， 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又想过埋落，又话洗碗嗰时又做埋，即系其他嘢都要用埋咧，大概系40,000公升。 有冇必要咧？即系如果你话你要计埋嘅就系洗菜啊嗰啲咁样，有冇必要咧？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有需要嘅， okay。 因為嗰啲濾器你都會落咗啲菜嗰度噶嘛，即係你以為你洗乾咗啲菜，但係啲菜咪吸咗啲濾器咯，啲、嗯、米啊，你煮飯都用米噶嘛。 因為有啲人誇張到嘅就連沖涼水咧，佢、哋都會咁噶。 我一陣講俾你聽啊，嗰、個咁誇張人就係我咯，嚇、一陣我解釋。 嗱，呢啲 係 你自己嘅經驗之談啫， 我自己啫，係我自己，我自己係。好啦，咁当做如果你淨係计你爱食用飲用嘅啫，咁10,000公升够，咁、我就会建议呢，你个滤芯呢都要用20,000公升嘅滤芯。因为点解呢，我就習慣呢，就你唔会话啊，我一年用一萬我就用10,000滤芯，咁你真係淋到尾嗰时咪好盡囉。咁、我就情愿即係会买，因为唔争好多钱嘅啫，可能你话10,000同20,000可能爭100蚊一年，咁我維翻每個月都係8蚊9蚊，咁我就會買個即係個大即係大量啲嘅，咁變咗我臨尾就唔使用得咁盡啊嘛，就係為咁樣咯。咁同樣地，如果你話連埋沖涼洗碗茄瓜都要50,000嘅，咁你要再買個大少少咯。 OK， 係啦，好啦，就係講你話點沖涼嗰個問題啦。 點解要濾咧？ 我啊，我而家申報咗我啊。OK， 因為你都好似馬老師咁飲水嘅，一路沖嘅。 唔係嗱，其實咧，因為頭先講咗嘛，水有濾氣嘛。咁當作如果你枕沖涼呢，首先濾氣呢就會直接係透過你嘅皮膚呢入咗你身體嘅、即係洗頭啊沖涼啊，咁啲濾氣就會直接入咗身體囉。咁你嘅頭皮呢，你每日都有啲咁嘅化學物質去即係落你嘅頭皮，所以點解有啲人會甩頭髮，可能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第二啦，如果你沖涼係用熱水沖嘅、即係你係用熱水沖，咁嗰啲濾氣咪會變咗蒸氣囉、然後就會透過你個呼吸系統入咗你個身體，即係直接即係入咗身體，亦都會去即係呼吸就會直接入神經線嘛，咁就會有呢啲問題。所以我連沖涼我都會用埋呢個。 你個人嘅選擇 係啦，我個人選擇係啦，就係咁樣啦。好啦，咁至於保養啦，嗱，其實一個濾芯當做一年呢。是一般的大部分的濾水器都說一年就要換一次濾芯的。咁呢個係必然嘅，咁有啲啦，有啲朋友啊，我其實呢我用水都唔多嘅，我一個人嘅啫，咁我都其實唔係用得多嘅，其實呢我都係建議一年要換一次嘅。係因為你已經積咗好多，即係始終有好多污糟嘢積咗喺度嘛，已經一年啦嘛，咁你點樣都好啦，我都建議係換咗佢嘅。好啦，第二啦，一般啲濾水器咧係唔可以用即係加熱嘅，即係有陣時候我哋會博熱水凍水嘛，咁、就唔好將熱水入咗啲，係尤其是好高熱嘅熱水咧，可能會影響咗個濾芯嘅功能嘅。好啦，第三啦，又係啦，如果我好似我去旅行，去咗一個禮拜旅行，翻嚟咧，你係要開翻1至2分鐘，即係因為你要成 沉澱咗好多， 一至兩分鐘先好用啦。 其实而家都有教大家嘅，水务署都有教大家嘅，系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话你好耐都冇用水嘅话，你系应该要开一开佢，等佢啲水长流，流一至两分钟之后，跟住先至开始用噶嘛。 系啊， 系啊，有教过。 唔系，仲有一样嘢啊，如果咧咪洗完水缸咧，不着佢话三点钟就会俾翻水嘅咧，你最系啊，你最好都系三点半啊，四点先用，因为咧佢洗完水缸一定更多啲污糟嘢咧，总会落咗去，或仲有啲沙石，咁你。入到你间屋，你咪会对你个内心个负荷咪重咗咯，吓、咁所以更加我会建议 洗完水缸通常都浊啲嘅啲水，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建议会再迟多少少先会用， 先用水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诶、我去咗一个大旅行，哇一个月或者个零两个月咧冇用过咧，我直情系建议换咗啲滤芯添。啊、即系唔好 安全呢件， 系啦，即系因为实在太耐啦，即系个几两个月之滤芯冇喐过、你一定要换，直情要换咗佢啲。 OK， 呢个建议啦吓。咁、好啦，今日咧就 有冇 tips 啊？有冇啲秘诀啊？ 好好乖啊，我哋 唔系 啊， 唔 系 啊，你知唔知咧？你今日咁，你今日同 你好唔惯啊嘛？ 我真系好唔惯， 因为你窒咯， 系啊， 系咁样坐喺度窒咯。 我就系想睇下呢个样。 你又话唔 俾闹我哋话你有窒住你啊嘛？ 我窒住你， 啊、 人哋 唔窒你嘅话，睇下你 又 唔 习惯啦。 铺铺都唔俾你估到， 你两个 做人嘅， 你两个 未试过咁认真望住你 系 咪？ 系啊，尤其是阿李丽润，佢用好沉重嘅眼神凝视着我，但系好认真问我，我直情讲到我有啲怯。 唔需要怯，因为以上嘅嘢咧都系要多谢嘅，就系嘉居明自己个人嘅一啲分享嚟嘅。 冇错， 即系话佢建议嘅嘢嘅话，大家咧都要好好地咁样咧，自己去谂一谂。系啦 ，OK， 好，多谢晒，今日节目到此为止啊！今日翻嚟做嘅中医取材，答半身文出 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一名五十八岁女病人早前在东区医院急症室等候期间，被发现在无障碍洗手间失去知觉，其后不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对事件感到遗憾，对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又指事件已经交由死因庭跟进，调查有结果之后会检视改善方法。对于事主在急症室曾经长时间轮候，卢颂茂话：明白呢个情况不理想，当中涉及医疗人手面对嘅问题，政府已经运用多个途径同埋方法处理。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亦都反应正面，相信对本港医疗系统有帮助。近日本港新冠及流感个案增加，卢颂茂强调社会免疫屏障提升，加上医疗体系应对能力较以往增强，有信心可以应对新一波疫情。他呼吁高危群组按时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近期多间医院的医疗仪器及楼宇装置掉落事故。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在近期的事故之后，初步检测约8000个医疗悬挂式仪器以及修补300多处楼宇的石屎。对于顾问及承办商的表现，医管局会按需要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对方负责，将来亦都会在合约内加入相关条款，加强追究责任。他承认医管局内部员工对设施维修保养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能追不上现有水平，局方会加强监督工作。高拔升又说，医管局有透过科技监察病人进入急症室之后的身体指标，但是推动临床应用需时。港岛部分地区凌晨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导致多宗混裂和火警中鸣响的事故。受到影响的地区包括鸭脷洲、筲箕湾、杏花村和柴湾，多堂大厦停电约45分钟。有居民表示，在凌晨约12点45分，全屋电灯突然熄灭约一秒，其后恢复，但过了几分钟之后再度停电，直至约45分钟之后才恢复电力供应。港灯发言人说，供电系统在凌晨0时49分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处地区电力中断， 经紧急处理事故之后，已经在凌晨1:37全面恢复正常。港灯正调查事故原因，对事件引起不便深感抱歉。消防话曾经收到多宗求助个案，运输署话受港岛区电力供应影响导致失灵的交通灯，至到早上9:左右已经大致回复正常运作。共同社引述日本自民党相关人士报道，指该党已经知会各县的支部联合会，若果首相岸田文雄落区，为参与国会议席补选的党友站台或者发表演说，应该采取防弹措施，并要在宣传车上进行。报道说，自民党考虑到岸田文雄日前助选的时候遭人投掷怀疑爆炸品，而他计划在今个月23日补选投票之前最后冲刺落区拉票，因此作出有关措施，但无可避免会令到岸田文雄和民众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朝野各党派高层举行记者会就袭击案发表意见，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宏成表示，落区是民主主义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应该在注意安全的同时如常发表街头演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00。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541点，跌109点，总成交46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8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1822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0.04元，跌5元。美团137元，升7元。阿里巴巴94.3元，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70.24元，跌4.4毫。中芯国际24.55元，升8.5毫。港交所341.4元，跌5.8元。安踏体育100.7元，冇升跌。盈富基金20.76元，跌8仙。比亚迪股份230元，升4毫。东方甄选32.9元，升3.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4.29，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7点，跌101点。港金报18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1美元，卖出2004.7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受到冧树影响，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跟进翻较早前青屿干线出九龙近住马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吸水门大桥桥面。而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通道系仍然开放。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中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在观塘码头。另外是一些强风的措施，现时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和香港连接路，以及是深圳湾公路大桥，最高的车速限制都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昂船洲大桥的中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最后是黄色暴雨警告，现时是生效，驾驶人士请小心驾驶。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洪大为饰演嘅盛江村。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女方应该更多付出，而男人的重心要放在工作之上，还说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这位工作狂会怎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号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6至47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3月至4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专家时间， 蔡 Sir， 蔡 Sir， 早晨啊，蔡 Sir， 好， 哎呀，哇，我哋两个中气咪好好啊， 好好啊， 见到你梗系开心啦， 系啊， 大家都开心， 系啊，最紧要大家开心。不过呢一排嘅话，我就硬系觉得咧，唔知点解个人好似咧瞓极都唔系好醒啊，会见攰啊，同埋个人好似即系唔知点解 好立啊， 系啊，闷闷地啊，冇乜动力啊，咁样。其实系咪呢一排嗰啲天气会影响到咁？ 系啊，其实喺湿气重啲嘅季节咧，系会多有呢啲问题嘅，特别系春天。因为春天咧又成日都会天气又凉下又冻下，一阵间又暖翻， 又落雨又好湿咁。 咁亦都真系天气一定要转变嘅。咁、但系呢个转变过程当中就睇下我哋适应嘅能力强与弱咯。咁、但系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呢一个天气产生有啲寒气或者湿气，甚至乎有啲热气嘅。咁、都会令到个身体咧产生有啲唔协调。咁、而呢一啲嘅外界嘅天气变化影响到个身体咧、最容易咧就会引致好似喺我哋个身体外表、一啲筋骨啊，会出现一啲反应咯。譬如话好似就好似阿蕊蕊头先讲话好攰， 系啊， 好多病人都系咁讲噶。哎，我瞓极都唔够， 系啊， 瞓咗好多个钟噶啦，醒咗咧都仲系好攰。 取上我连晏昼我翻去嘅话，我都要瞓啊，瞓完之后夜晚又瞓到噶，我先惊啊。嗱，咁但系瞓又唔醒 喎。嗱，咁啊，个个都好想 唔醒啊， 唔使惊啊，有好多人 你教个平安钟。 打俾你 啊嘛，嗱，瞓觉当然啦，即系系差电嘅。咁、有好多人咧，亦都真系有得瞓，佢咪狂瞓咯。 系咯， 特别系假期， 系啊，啲睡宝宝啊， 系啊，越瞓就越攰嘅。 係啊，因為你當瞓咗嘅時候咧，你個人靜止少活動，咁你個血液循環差咗、血帶氧就會差咗，咁、個人嘅精神狀態亦都會因為咁樣咧就容易攰咗。咁、再者，如果我哋個天氣相對個濕度又高咗，咁有陣時又涼啲，咁個人嘅陽氣個火力唔夠猛咧，咁就會被呢啲寒寒濕濕嘅咧，就令到個人更加見攰啊。咁、所以喺呢啲情況下咧，就一定要即係、要多户外啊，出去活動 曬太陽。 即係要做嘅嘢就係包括就係要出去做，就算你話你好攰嘅話，你都要逼自己出去。 就算唔出去，你喺屋企都可能要揾一啲活動運動， 揈下手、揈下腳啦。 譬如話有啲人中意打下八段錦啊，有啲人中意做一下啲即係運動嘅養生功啊，咁喺屋企都可以揈噶。咁、你令到個身體有啲氣血流暢，跟住嗰個人個氧充足一啲、人就自不然就精神啲。 係咪唔可以太靜態？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需唔需要帶氧嘅嘢啊？ 帶氧運動會好啲㗎，因為係啦，因為你整個人成個嗰個血液循環改善咧，你就冇咁容易話好攰，嗰啲濕啊聚住咁樣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第一啦，最多人我哋見到呢個天氣就係周身攰、周身冤，甚至乎咧就多咗好多無端端嘅膝頭哥痛啊、腰骨痛啊。咁呢啲主攻都係身體嘅下半身，係啦，因為水向下聚、向下流，所以喺啲腰、下肢、膝頭。小腿腳腫或者腳踭痛咧，都係近排比較多見嘅一個問題，所以我哋就應該要揾啲方法咧，就將而家呢個季節嘅濕氣啊帶走，咁啊等到提升咯。咁啊好多人都會識煲湯嘅， 出汗得唔得啊？ 出汗係 因為你要將佢帶走啊嘛。 出汗 係我出汗， 有方絕對係嘅。嗱，出汗係好好啦，你行山、你運動、你都會出汗，但係總係要注意咧，就唔好過度爆汗咯。 哦， 因為爆得緊要嘅話，你個人又會傷正氣。咁啊，微汗出就要收啦。 如果吹出嚟咁，如果系我用一种就系外嚟嘅方法，例如我要sauna 咧，焗sauna 嗰 出汗又点啊？都得。 不论你系用系啦，湿蒸又好，干蒸又好，呢啲都系令到用热力逼使个身体嗰个血脉循环加速，而令到佢先至产生到发汗啊嘛。 系。 咁佢出到啲汗就能够将身体嗰啲湿气咧喺个表皮度带走。 哦。 因为而家嗰啲湿喺外边喺个皮肤度停留。咁所以如果你运动系提升阳气发汗，你用热力嘅方法，例如去桑拿，咁都系一种手段咯。 Okay。 有啲人佢可能佢唔系一个一定有条件去全身去蒸啊嘛。咁有啲人可能有啲话浸脚或者系蒸脚，咁都可以由身体嘅下部受熱啊，腳啊、下肢啊，令到個熱力循環到嚟上半身，咁就整體都可以有呢個功效。 哇！呢個等我試下先， 哇， 因為我唔知啊，我就覺得唔單止你話講緊嘅就係下肢，你會成日都覺得自己攰啊，或者係點啦？我覺得喺情志上面都有啲問題嘅，即 係悶悶， 係啦，悶悶地啊，做咩都好似冇乜動力啊咁樣。 因為呢一個好講求一個人精神狀態啦。咁我哋成日都話濕就阻氣機，咁一個水濕。多聚住喺个人个摩打个循环都会差咗啦，咁个气行唔顺，啲血上脑又唔好，个人咪更加好似闷闷地、郁郁地，有一种咁嘅反应。所以点解有啲即系传统喺春天，你见到周街啲木棉花都跌到四围都系啫。咁其实呢啲都系有一种叫做即系季节性嘅一个有化湿功效嘅中草药。咁即係佢都可以有幫助，令到個人呢去咗啲濕氣啦，個人就會鬆啲，個人精神狀態就會好啲。咁你個人好似開心咗，冇咁攰，咁你見到出街天氣又好啲嘅時候，你又鍾意行多幾個圈，咁你個人咪更加 心情好 啲 啊。 係啦，冇錯。 好啦，咁其實如果我哋講到過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嘅就係呢一段時間嗰個狀況啦，係咪？其實大家若果真係有頭先阿徐 Sir 所講嗰啲係正常嘅， 冇錯。 係啦，唔好太擔心，唔好因為咁焦慮。 咁人人都有嘅，系嘛？系 我提我自己啫。咁如果系嘅话，有冇啲即系系啦，食嘢啊、饮汤，我哋最开心噶啦。 最系啊，真系呢个最好嘅。 系啊， 因为第一啦，煲汤我哋成日都讲可以凝聚一个家庭啊，大家都 温暖啊， 饮碗汤 啊。系啊，唔好话乜嘢啊，你净系翻去你闻到煲紧 汤，系啊系啊， 冇错， 感觉已经翻嚟。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随住嗰个方向，就系揾一啲。具有去湿方法嘅一啲汤水，嗱咁我哋先介绍第一个咧，就系同一啲筋骨所产生嘅一种攰聚住嘅汤水，咁呢一款咧，我哋就用粉葛啦，大家都识。 好味。 咁、但系粉葛汤呢个组合最常嘅啲人咧，都会系加啲扁豆、眉豆、赤小豆，就系、是、一啲叫做去湿豆啦。 系 咁啊，跟住有煲鲮鱼啦。 咁、嗯、 但系咧，鲮鱼本来系有去湿嘅。 哦。 咁啊，但系有啲人咧就可能惊鱼腥啊，哦、又唔中意 好多骨啊。 冇错啊。咁啊，当然啦，佢唔怕鱼腥，但系又怕骨。咁我哋当然最好啊，即系搵个袋袋住煲，咁就安全啲嘅。咁、 嗯、 但系咧，我哋又可以试下煲翻瘦肉啊，或者猪展都得嘅。不过我哋就加多一只叫做牛大力落去、 嗯。 我举手，我最近就试过煲啦、 嗯。 粉葛 牛大力， 牛大力，仲有土茯苓、 嗯， 加埋。 嗱，我报告一下先，个、嗯、粉葛我买咗$30， 嗯、 而嗰啲牛大力咧，竟然间我喺花档先买到， 嗯嗯、 街市嘅花档，系啊。 吓？ 系啊， 有 你咪买错另外啲嘢， 你 咪买咗太阳花， 唔系，佢真系好似淮山咁一条条噶， 一条条噶嘛， 然后批跟住个花档嗰人咧，就将佢怼落部机度，冲冲冲冲冲， 系冇错， 变到一片片， 冇错， $35啊，仲贵嗰啲粉葛，但系唔食得，跟住土茯苓又唔食得。 我怀疑你系咪真系 你 问 阿 徐 Sir 啊？徐 Sir， 我哋买借啊佢。 系咁啊，牛大力个外皮都系带黄啡黄色嘅 泥， 系啦，佢系硬实。咁、 啊、 所以佢要用機咧，就同你切開一片片先容易煲咯。咁、 嗯、 但牛大力嘅含義就係食咗好似牛咁大力啦，嚇個人係啦， 係咪真係㗎？ 係佢嗱本 係 佢取其意係啦。咁佢本身係黃色。 是什咩嚟嘅？其實 佢係一個植物嘅根部，係啦， 個樣都似咯。 係啊， 所以呢一啲咧就唔係誒俾我哋諗住愛嚟食用嘅。咁、 啊、 但係即係話佢係煲湯、 嗯， 因為你食嘅纖維太高啊，你好難消化。 嗯、 但係你煲咗水出嚟飲嘅時候咧，個、 嗯、 身體易吸收。咁、 嗯、 牛大力咧可以算屬喺生草藥裏面嘅叫做你當係黨參啦。 嗯， 啊、即係我哋黨參啊，健脾益氣啦。咁、 嗯、 牛大力都係健脾益氣嘅。咁、 嗯、 佢只不過係。一種生草藥是新鮮的時候，你會見到在街市，譬如話有一些菜檔，但係都可能要行到去比較轉彎位啊、轉角邊，佢賣生草藥嗰啲檔咧就有機會買到咯。 係啊， 所以譬如話好似點解話花檔會有機會買？ 係啊，花檔 會㗎，因為花檔有陣時佢都會賣一啲龍利葉啊，即係搭住呢啲嘢一齊去做。咁、 啊、 但係亦都有啲人買牛大力啦、土茯苓啦，或者嗰啲入地老鼠啦，咁呢啲都係喺我哋南方成日煲湯去濕常用嘅材料。因為牛大力佢係新鮮嘅，佢係有強壯筋骨，亦都可以有健脾益氣同埋有去濕之功。如果加埋粉葛咧，粉葛就有清熱、有生津同埋有解除啲肌肉疲勞、疼痛不適。咁兩樣一齊用咧，就既有益氣強壯，又可以有去濕解表。 係咪你牛大力？ 係啦，係啊，你個人就頭先講嘛，攰嘛。係 啦， 如果你淨係去濕，你唔提唔到道氣。 哦， 所以你要一邊用益氣嘅手段，一邊用去濕嘅方法。咁、但係呢兩種嘅材料咧，就偏重咗可以幫到啲筋骨嘅現象改善。 嗯， 係啦，咁所以你話啲人好攰，周身冤酸攰，咁啊啲頸肩背啊，长之成个人好似散咗， 系啊， 咁你就可以 打咗身咁样， 系啊，试下啦，牛嗱、粉， 试下俾人打身， 嗱粉葛， 真系要咁啊，即系要俾人打咗一身之后， 你可 以饮呢个粉葛牛大力试下， 你可以俾人打，唔一定系俾人打嗰种嘅，系拍打都得嘅， 又得，拍打法又可以有， 系啊，你中医按摩， 我知啊， 亦系真系有 帮助，其实好噶， 拍格拉底啊， 冇错，咁啊嗱，有好多就朝住有啲穴位去拍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唔識嘅，咁你以前成日都話著住件底衫喺公園見到好多阿叔咧，就喺度揈嚟揈去。咁佢拍咗之後咧， 認得住你都有喎，見過 冇啲鐵絲網嘅。 但係你喺度揈完之後咧，佢又出咗啲汗啊嘛。咁佢拍打下個膊頭啊，又拍打下個腰背，其實都係一啲穴位位置，不過又唔係個個人都知道。咁、佢拍喺個肩前邊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叫做。中府雲門穴係我哋肺，係啦，啱啱喺我哋個肩膊前下方個鎖骨對落，係、啦，個鎖骨喺近住個肩呢一邊，我哋叫做鎖骨軟端。 喂，你拍下佢好舒服喎。 係啊，咁啊拍下呢個位咧，就係、其實對同個肺經有關。 嗯、 肺嘅意思就係而家我哋講 緊肺物個肺， 係皮膚同個肺咧喺中醫五臟之間係相應。 哦、 如果天氣咧，我哋呼吸咧又係同個肺相應、 嗯。 所以如果拍呢個膊頭前邊呢個中府雲門穴咧。拍打佢即係刺激嗰個肺嘅功能，可以令到佢增強嗰個解表啊，將啲邪氣帶走嘅作用。所以呢個係一個手段啦，係啦。咁啊， 得閒又用下拍打嘅方法，令到啲氣血咧又係旺順。咁你又煲下呢一個粉葛湯。咁粉葛你可以買一斤啦。咁扁豆、眉豆、赤小豆喺啲街市檔口好多時候咧代執好咗啦。 佢通常你買粉葛嘅地方，佢都會有買。係 啦，多數佢都預你要揾啊嘛。係啦，咁牛大力咧，一般嚟講佢都可以買一份啦，或者你如果要份量嘅，你就鮮品嘅，你可以用到三兩或者四兩都得嘅，因為佢好重。 多唔驚嘅， 多唔驚嘅，冇錯啦。如果我哋譬如話乾品嘅都得嘅，乾品嘅你咪用一兩咯，係啦， 乾品 係啦，因為藥材鋪都有買得乾品。我哋平時入藥醫病都有啲人筋骨唔夠力啊，我哋都會用牛大力嘅，咁啊可能我哋都用到份量都成一兩噶啦。咁啊跟住你就再加兩粒蜜枣啦，好飲啲。咁你中意放牛粟米落去，再煲個瘦肉，咁呢個湯水就會甜潤，係啦，咁啊又可以去係啦強筋骨咯，又可以去咗啲濕氣，個人冇咁攰。 呢個超好，呢個超好飲啊！有冇另外有？ 下次煲多一啖俾你飲。 唔使多謝，我驚你攣出嚟俾我飲。好啦，另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湯水或者係茶飲啊？ 嗱，聽過阿小強講過，有佢又用土茯苓啦，又加埋牛大力啦。咁但我哋又試下將個土茯苓今次咧就唔合牛大力，就加一隻叫做五指毛桃啦。咁呢啲都喺街市容易買到一啲新鮮，或者藥材鋪都買到啲乾品嘅。咁一樣嘅原理，五指毛桃咧就係有益氣健脾補氣嘅，土茯苓咧就有去濕解毒嘅。咁如果兩條湯水嘅比喻，粉葛同埋牛大力係強筋骨嗰一邊，而家呢個五指毛桃土茯苓咧就係健脾去濕。咁因為我哋中醫好強調個脾胃嘅功能係有帶動啲水液代謝。咁如果有啲人咧佢唔係有啲周身攰，反而係個人精神攰，加上咧好似啲消化系統好似咧唔係好呢輪好似冇乜胃口，唔太開胃，啲濕氣重，冇錯，或者食得少少好似容易飽滯啊。咁我哋就可以用下五指毛桃，用土茯苓，跟住咧就加啲蜜枣，又系煲下猪展咯，加啲陈皮，咁啊令到个脾胃嘅功能提升。 陈皮 呢个都好味。 系啦，因为呢个咧就简单，同埋咧佢就系唔好要太复杂材料，因为材料越复杂咧，你个汤就会好浓，好浓嘅咧就令到反而个消化咧就会仲差，宁愿 就有负担啦。 冇错啦，宁愿清啲。咁但系我想介绍一个茶水咧，就人人屋企都会有机会有嘅，就系用蒜头嗰个衣。水煲水 蒜头阿姨，点解蒜头姨？我通常系抌噶喎。 系啦，嗱，多数人都会抌嘅，系啦，因为你基本上你都唔会有咩用， 冇错， 系啦。但系嗱，蒜头我哋好知道啦，佢有杀菌功效啦，又可以有发散，又可以去感冒。但系咧，佢本身蒜头都系有一种新香、新散嘅气味。咁啊，蒜头姨即系嗰个皮咧，咁 索索声嗰啲啊嘛， 索应该都系索索声嘅，面捽出嚟嗰阵皮 可以嘅，唔通系白白声，都系白色嗰阵衣。 系啊，我哋成日都拍咗个蒜头，抌咗 就抌咗佢 啦。 系啊， 我哋就要留翻嗰个衣。 哦， 系啦，嗱，因为蒜头衣即系等于蒜头嗰件衫。咁即系我哋人体嘅皮肤外表，咁佢即系话若隐相对啦。咁第二啦，佢蒜头衣当然就冇蒜头个味道咁大，但系佢都系有一啲气味。 系， 咁佢就能够帮助发散，将我哋身体皮肤嘅表面嘅湿气咧。就帶走嘅，咁譬如話啦，有啲人咧，有啲病人佢好容易會有啲水腫啊、水濕，又或者一般人啦，唔講病啦，咁佢成日都會涼冷氣、少運動、食生冷，個人成日都話有啲水腫，咁但係佢又唔屬係病，純粹係症狀啫。咁如果我哋平時會煮飯嘅，當你用咗啲蒜頭留咗啲衣，揾個碗裝起，留夠一碗啦，咁你就 飯碗啫， 一個食飯碗仔係啦，咁你咧就留一碗，咁然後。湊夠一碗，咁你就去用兩碗水，就用大火去煮呢個蒜頭衣，就咁清就咁單一味就咁煲啫。 煲成幾多？ 煲成一碗。 兩碗 煲 一碗。 係啦。咁佢冇乜味嘅。係啦，冇乜味嘅。咁佢個作用咧就可以有幫助我哋通陽利水。通陽嘅意思咧就即係令到我哋身體個陽氣提升。咁陽氣旺翻啦，嗰啲水氣咧就容易行啦，咁就排水。 呢個簡直就係廢物利用啦。 係啊， 通常你都係咧就拍咗佢之後跟住你就掉㗎啦。原來咁有用。 冇錯啊，所以以前。 因為我哋曾經係去過中山有一段有一個地方食飯，咁啊嗰個食店嘅老闆佢又係咁啱身體唔舒服，後屘我哋就開咗條方，佢就好翻啦。咁佢就誒、醫生有啲咩可以報答你咧咁樣，咁我哋誒、都係幫個人啫，唔緊要嘅。 俾碗俾碗蒜頭醫。係 啦，後屘我哋就問佢：咁你有冇蒜頭醫咧？你做小炒噶嘛？佢話：醫生呢啲嘢垃圾嚟嘅喎，我哋通常都係俾人收咗佢咧，就愛嚟做肥料啊。系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我哋唔要噶啦，你要嚟做乜先得噶？咁我哋啊好唔教你啊， 唔好小气啦。 我话嗱，你个报我哋要个报酬就系要翻你唔要嘅蒜头衣啫。咁你就送一包，咁啊一大麻包袋， 哇一大麻 系啊，一大麻包袋咧就运咗落嚟去我哋个诊所啦。咁样咁去到诊所嘅时候，当年咧我老豆用呢个方法咧，佢就遇到好多香港人。都是有攰、有水濕、有水腫，咁喺煲藥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拿一扎，直情係手拿一扎，大約叫做二錢左右，因為好輕，咁就一齊煲藥，咁效果咧就可以幫佢去濕啦。 咁就好啦，係啦，非常之好。今日我哋 好 沒有自私精上身，我哋就好好咁同大家分享一下。 點樣報答取蛇咧？俾翻啲雪得 意。你咁噶？你又變得自私啦？ 多謝多謝，留翻自己用。 唔該曬仔啦。 OK。 醒过了牛排燕面，冰室里现央放糖提炼，开了半年窗马路放电，乱发下亦大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幻象上。谁炫耀？即兴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呢一首歌《一人傍晚》嘅艺术馆啊，陈慧如歌曲。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星期三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悬挂，雷暴警告有效时到今日1点钟啊！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嘅。先听咧12点钟新闻报告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来了， 叉线，叉线，叉线， 叉线啦！ 哎呀， 落水啊！ 老师落水，好大水啊！ 出兵落后太水， 好太水啊！ 啦，打雷哦， 打雷啊！ 我 知啊， 悲催 啊， 打雷咧都劈你哦，劈你啊！ 知道知道，佢劈我咪闪咯。 见到起码嘅系黄石。 鲍鱼、 鲍鱼、 剑胶、 剑胶、鲜蚝，见啦咧都即系睇时间，我收少啲啦。有落后太岁啊， 后太岁， 有一脚啫嘛，俾阿达。 诶， 唔关你事。 咩系闷嚣儿咋？ 闷嚣儿， 因为今日有人只脚痛， 系夹下夹下嘅，夹 下夹下。 咁我就问候下你啦，咁样嘅。 因为呢叫打跛双脚唔使休。 我系你又想啊，你睇你个样都知道有排挨。 快啲啦 好啦，嗱咁啊，点嘅点嘅咧？客家话，诶，你谂问跌得人拢降嘅？ 哦， 艾斯街完全讲啱晒， 艾斯街即系咩啊？ 我都出来 艾 斯 街， 艾斯街啊， 艾斯街啊， 亚洲平要啊吓，亚洲同学就系啊，心不在焉啊， 心 心不在焉啊， 心不在焉， 成日都喺幻听话， 唔系幻听话，我冇幻听话， 你冇， 我哋执紧啲课程，系啊， 执紧 执咩课程啊？ 得啦，继续啦，系啊，冇嘢。 咁咪即系玩电话咯。 唔系， 我还钉话，我还钉话，我 玩电话啦。 佢真系就收包裹， 或者叫人哋收衫，唔系放衫。好多嘢做嘅， 熟晒啦啲 家伙。完全知道。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就系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大家除咗要睇嗰啲颁奖礼之外咧，其实仲好开心一样嘢嘅，就系发生喺我哋嘅电视部。 系啊，精彩。 系啦，非常精彩。讲紧嘅就系全部都系菜。 哎呀，全部都系菜。 林婆婆卖菜。咁当然啦，出现咗有好多唔同嘅菜啦。我又想问下两位同学就系吓，你点样话要卖菜啊？ 有啊， 有啊。 好啦，而家短短嘅时间之内嘅话，可唔可以同我数十样唔同嘅菜？客家话讲出嚟。 客家话。 有菜鲜，有芥兰，有菠菜，有生菜。由盐菜到你啦， 都好随便。 又细菜，又小白菜，又大白菜。我哋同一个老师学客家话，梗系咁啦。系举开头嘅问题， 有时央菜。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冇错，系冇一个啱嘅。你哋讲啊， 麻糍烟。 系啊，你中意食啲咩菜噶？ 基本上咩菜都中意食。 你中意麦鸡菜都中意啊？ 乜嘢菜都中意。 阿侬而识后哨菜，永远谂系降堪而识菜先，定唔叫到？ 系啊， 你点 叫 啊？叫到啊？ 因为嘅就系有一个阿兰啊嘛， 系 啊，就成日话佢嘅餐单里面嘅话咧缺少嘅就 系 菜啊嘛。 嗰个我家姐啫。 哦， 系啊。 你有冇计过自己几耐，即系食几多菜每日？ 我其实冇计，唔使计啦。 咁系咪每日都有？ 唔系，你系要计噶。 我知啊。 每日要食几多份菜，同埋有几多份生果啊？ 我知，但 系 唔够咯，而家 咁咪系咯。你中意食，但你又唔食嘅，咁得意嘅。 我啊嗰日 咧，你学人哋啦，要食啲好嘅菜。 佢专系碟菜啦。 嗰时咩菜啊？ 你？ 你自己讲 啦。西洋菜又有， 梅菜又有。 梅菜系咪 西洋菜佢好似冇食过。煲 汤啫， 煲 汤 就有。 系 啦，冇错。 你嗰啲菜唔系我啲，唔系我杯茶， 唔系你嗰啲味道可以夹到嘅。好啦，咁啊，讲到你话真系菜方面嘅话咧，我谂咧真系系人都知道噶啦，膳食纤维好紧要啦，对于你健康好重要啦。咁所以咧就系应该咧就嗱，我觉得菜咧亦都有好多种烹调嘅方法嘅。你嗰时候好中意饮呢个鱼汤啦，其实好多时候嘅好简单，可能咧一嚿白菜啊，再加嚿豆腐嘅话咧，或取水都有讲过。 佢最中意啊。 如果真係發覺自己可能係有少上火啊，個人好似成日都好似温温頓頓咁樣嘅話咧，其實不妨可以整一個，其實好簡單嘅豉菜豆腐湯， 係啊，肉片 成日可以係咁樣就搞掂啦。咁又可能講緊嘅就係話，即係有時你炒條菜，又或者整菜飯，好簡單嘅又可以整一餐。係 啊，菜飯好食啊，菜飯我中意食。 冇錯， 一粒粒 咁而家我哋即刻嚟咯，好唔 好？ 來吧。 咁我哋要講講嘅就係唔同嘅菜，頭先咧就已經係咁以考過你哋，我發覺嘅就係冇一個啱嘅菜。其實客家話係菜 菜，唔係喎。頭先阿梁同學都係菜菜聲嘅喎。 咁啊，唔係淨係講個菜字嘛，仲有其他字。 係啦，咁啊，如果咧就係唔同嘅菜，你就要將佢咧就係個前邊嗰次再加啦嚇。頭先我哋有講過就係話白菜豆腐湯，有好多時候你喺屋企嘅話都可以。 拍菜 就冇错， 挑 头先先至讲完系菜， 拍菜挑夫， 拍菜 拍菜 系啦， 挑夫 拍菜。如果系豆腐就系 挑夫，呢个 拍菜挑夫糖。 糖 菜挑夫糖，咁我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因为菜，所以咧我哋就系讲 呢 啲 豆腐啦， 系啦，拍菜。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呢一个咧非常之好嘅，咁大家都会知道咧，就系话深色嘅菜咧，对于大家又会个健康又会再好啲啦，咁啊吸收又多啲嘅铁质等等啦。咁有啲乜嘢系最多噶？ 芥兰， 心不在焉， 唔系深色菜嘛？ 深色菜。有啲咩嘢？ 西洋菜、 菠菜 啊，菠菜 系啦，菠菜非常好啊吓，菠菜点讲啊？ 菠菜 系啦，菠菜， 菠菜， 菠菜好食啊！ 菠菜我都系，我好中意食 啊！中西佢都得噶喎，好嘢喎嗬！ 甚至乎佢搵嚟你见到譬如可能系韩国咧，佢哋咪有时候有啲冷盘嘅，你好简单噶咋，买啲菠菜苗，跟住咧你烚咗佢，跟住咧就榨干佢啲水，跟住就摆少少嗰啲麻油啊，少少酱油啊，夹摆少少芝麻，你已经可以有好味嘅一个冷盘嚟噶啦。 系啊，四碟四小碟已经可以做到碗饭。 冇错冇错，好啦，咁菠菜学咗啦， 菠菜系。 另外仲有啦，就系呢一个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如果你话有时啲菜咧，喺中医嘅角度嚟讲，都会担心可能有啲会有寒凉啊，有啲可能唔啱你啊咁样嘅。系啦，咁我可以咧就系有食呢个咧，就会比较好少少嘅，就系菜心，有冇听过啊？ 有啦，有食嘅，我最中意食 菜心， 系啦， 菜蝉。 啱啦，小张就系再次翻嚟啦，菜蝉， 菜蝉， 系啦，就系菜心。菜心又有人讲过就话菜心咧，又如果嗰啲花咧就唔好食咯， 我一定食， 我 一定食， 系啦， 点解啊？ 中意食咯， 唔怪你咁花心咧， 系啊，点咧？我中意啊， 我讲下啫，你认 啊， 都冇计。 菜心咧，我觉得佢最好就系而家有两种选择，一种系大啲嘅，一种系菜心苗，两样都系咁好食。 你有冇发觉而家呢一期咧系乜嘢都出苗噶？ 系啊， 菠菜 苗啊， 菜心苗，乜嘢都有苗。 系啊，有个苗字又好啲， 你就觉得贵啲噶啦， 系啊， 系咪啊？好啦， 喂，菜心咧，我以前我妈咧整得好刁钻， 牛肉。 佢即係連嗰框咧，我中意食框，佢批曬嗰啲嘢， 批個皮啊， 係啊，哇，好腍，好好食， 好麻煩， 冇渣，係啊，焗心機嚟嘅。 所謂要剁菜啊嘛，嗰陣時候係咪？你買嗰啲菜心翻嚟嘅話，如果你唔想佢打渣，即係起渣，你就要咁樣做咯。咁你好可能就係要。个头唔单止要批咗佢，仲要搣一搣佢，系 连除 要搣一搣佢上面嗰啲衣啊，唔系衣啊，叫做乜嘢啊？嗰啲皮 咧， 好多功夫， 争 好 远嘅， 好 林 田 嘅 呢只。 同埋其实有一个方法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啲菜心咧煮得好少少嘅，就系当你淥完佢嘅时候嘅话咧，即刻摆落去冰水， 冰火， 等佢可以咧就即刻收缩。咁跟住咧，你就会有呢个脆嘅感觉。你可以嘅就系搵嚟用呢种方法嘅就系可以整菜心又得，或者系整呢一个芥。芥兰都有呢、這、一个 冰芥兰一流啊！ 再 煎啲白沙 边， 我整鸡翼都系咁嘅，鸡翼会令到啲皮脆啲啊！ 哦， 买啲冰 凉 啊！ 你自己有冇其他嘢都咁整啊？ 脚都系。好啦，继续。 好，咁啊，菜心之外嘅话咧，仲有呢一个，我都好中意食嘅。咁啊，又唔系太贵嘅，就系油麦菜，中唔 中 意啊？ 唔中意， 你 话咩菜都食啊？头先， 但我系有啲唔中意食得唔得？ 点 就唔系咩菜食 嗱？猪乸菜我又唔中意食。 猪乸菜，猪乸菜唔系人食噶， 系猪乸食。 我 知， 喂，我哋细个真系有食猪乸菜噶。 哦 ，OK， 系真系噶，嗰时平啊嘛，屋企可能。 我见到嗰阵时候有啲人咧喺河度闹噶， 有得闹。 闹完之后，跟住翻去喺屋企，佢就剁剁剁剁剁烂佢。因为我有嗰阵时候有个同学咧，屋企咧系养猪噶， 系 佢放学嘅话就好乖噶啦，因为细细个真系啊，穷嘅孩子早当家，佢就会去闹，闹完之后嘅话翻嚟就剁剁剁剁烂佢之后，跟住咧就会系喂猪咯。 点解会喺河闹？ 唔知唔知 系咪因为河咧种咧？ 我唔知道啊， 唔知道我真系唔知 道。系啊， 好似系如果煮嚟食系用豆豉嚟煮啊嘛。 我唔食，我以为系 真系唔中意 食噶，口感点噶？ 唔中意食， 哦、 但系俾阿妈闹咯，即系好似意思系话有菜食咪好咯，你都唔食咁样。 哦、啊、，OK， 好啦，咁我哋呢一个就叫油麦菜， 油麦 菜，油麦菜， 油 系啦，油麦菜。就係、是、油麦菜啦， 菜， 嗯，得唔得？油麦菜，好啦，油麦菜之后嘅话，另外呢一个就头先阿小张有讲过嘅，我话讲紧深色嘅菜嘅话，有其中有一种嘅，咁就系其实佢又唔系用菜嚟收尾嘅噃，一棵棵嘅，好多人都觉得几好嘅，就系、是、西兰花， 笨蛋。 我放棄 了。 史蘭花， 史蘭花 係啦，就係史蘭花啦。 嗯， 得唔得？ 得。 好啦，西蘭花之後嘅話咧，另外呢一個咧，有啲人就未必中意嘅，但我覺得佢揾嚟炒蛋一流。 哦，韭菜， 冇錯，叫菜， 叫菜， 叫菜。 你中意食韭黃定係韭菜？ 都中意， 叫菜， 韭菜花都中意。 係啊，韭菜花。落起去淋啲熟油、豉油一流， 因為我發覺咧，其實咧，應該係話咧，呢啲咁嘅有味嘅菜，我係好中意嘅。係年紀開始大咗之後咧，就會中意。譬如你可以講緊油麥菜，其實油麥菜都有一陣味噶嘛， 係 嘛？你講緊譬如韭菜啊，又或者係即係糖蒿啊，都係有一陣味噶嘛，有一陣獨特嘅香味。 我想問你哋咧，好似好少提過枸杞菜，你中唔中意食㗎？ 枸杞中意啊， 我好中意啊，哇， 超中意 滾 湯 又流。 再加啲豬潤落， 冇錯，再滲幾粒杞子落去， 冇錯，明目養神。好啦，跟住我哋講緊呢一個韭菜之後嘅話咧，就有另外有一種啦，係乜嘢啊？就係、是、煲湯嘅時候非常之好味嘅豉蓉菜。 豉蓉菜 係啦，就係、是、西洋菜啦。中唔中意食？ 中意， 係啊，西洋菜我都好中意。我要買嘅話，我係要買好多。通常佢哋話，可唔可以煲兩個人嘅話，你要幾多幾多？我多數都係可再加多半斤。 同埋 你係咪咁樣？ 西洋菜咧打邊爐係必備 嘅。係啊，嗰時我老豆話：，哇，你哋好似牛食草咁。 因为当佢一煲完嘅时候咧，佢会熟噶嘛。 哇，好味道爆！ 摆落去嘅时候，你就觉得哇，撑爆个煲，但系剩翻一督嘅咋。哇， 但系西洋菜洗就好麻烦咯，因为嗰啲叶太细太细。 唔系啊， 要浸 嘅系啦，冇错。 你浸唔浸噶？ 浸西洋菜 都浸噶， 唔系好浸。 我细个就要摘嘅，有啲白色嗰啲系咪根仔啊？要搣嘅，好痛苦噶。但系而家咧，我唔摘啦， 食埋佢 咁样。 系啊，我就系会咁样咯，我唔会咯。系啊，佢太大条啫嘛，其实系，系 咪？ 摆唔到落个煲度啊嘛。不过要小心啲，因为其实西洋菜好多奇乸， 系啊， 所以你系一定要洗得好干净，同埋要浸。我试过有一次系， 真系啊， 系 奇乸， 因为我奇乸佢就开始一督咁样咯，一条咁样咯，好似鼻涕虫咁样嘅奇乸。 黐落只脚会流血， 就系嗰啲啦，咁样啦，小心啲，因为佢喺水度种啊嘛，所以佢就会好容易会有啲奇乸。 你条颈有一条奇乸， 嗰个唔系奇乸，嗰啲唔系奇乸嚟。我条颈有咩？边条啊？ 真系奇怪。 边条颈啊？ 真系怪。 好啦，跟住我哋冇所谓，我唔知道你讲咩，因为好啦，西洋菜之后嘅话咧，咪另外仲有嘅就系其实打边炉啊，又或者其实我觉得有时 打边炉系打边炉， 我好 唐山菜， 冇错啦， 哇，嗰啲颜色好靓啊， 系特别好味 啊，佢嗰种绿色咧，我觉得真系好靓， 系啦，又系绿一绿佢就已经得噶啦， 正啊， 好啦，生菜点讲啊？ 生菜， 生菜， 生菜， 啱啦， 生菜， 好啦，另外仲有嘅呢一段时间系非常之多嘅，尤其是夏天嘅时候有葱。有幼嘅，冇错。通菜我哋喊翁菜， 翁 菜啦。 咦，我哋又叫翁菜， 有可以叫翁菜嘅，有绿翁同水翁，系咪？ 秋根菜， 秋根菜冇错。话游水之前唔好食咁多嘅，系啦。好啦，另外最后尾嘅呢一个就系乜嘢啊？燕菜， 燕 菜点 讲？燕菜， 燕菜 系香菜， 香 菜 H-A-N-D， 香 菜。好啦，重复一次我哋所有教过嘅菜啦， 系咪 啦？ 燕菜咪即系马齿苋， 冇错， 好味， 冇错。 细个就唔中意食，大个中意食。 系啦，好啦，另外嚟，我哋嚟咯，重复一次吓，白菜、 白菜、 菠菜、 菠菜、 菜心、 菜 心、油麦菜、 油麦菜、 西 兰 花、韭菜、 韭菜、 西洋菜、 紫洋菜、 生菜、 生菜、 翁菜、 翁菜、 燕菜、 香 菜。 菜， 一阵间翻嚟，铁骑拆嘅， 铁骑拆嘅。 微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溺，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 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 拆嘅。 好啦，见得来咯噃，然后中午鸡面 啊，把边个？ 当当然都吃当系咪 啊？ 好啦，我哋 去咗当抌。 唔好嘈。 你加埋个抌字， 杨丽武最中意系咩？ 白菜 系啦，最中意小白菜啊！ 佢冇讲个小字喎，老师。 第二俗语话有个外国嘅女朋友，爸比哥， 时央菜 呢啲咧系马小强会讲嘅嘢，大家唔好学，所以佢答得好快。第三题，大力水手， 爸比哥， 当 菠菜， 食乜嘢会变大只？系菠菜系啱嘅。第四题，有乜嘢菜又叫做秋根菜咧？爸比哥， 红菜， 红菜系啱嘅。二比二，第五题。有咩菜系分青菜？ 爸 比哥，用金银蛋煮。 哦，嗰、那个叫做香菜， 系香菜系啱嘅吓。好啦，第六题，台湾地区叫当 洗摇乜菜？ 摇乜菜系啱嘅，叫乜嘢系叫 A 菜咧？就叫摇乜菜啊吓。三比三。第七题，英文题。 爸比哥。 五四 嗱，扣分啊！啲乱嗌呢啲吓， 系咪先？一错 咁衰格嘅嘢， 扣晒零分。L E T T U C E letters 即系乜嘢菜啊？ 嚟你答啊！你扣三分俾你攞啦。 四 中意啊！ 三二一系生菜。第八题有乜嘢菜花嘅寓意就系爸 B 个。 紫兰花， 好嘢喎！佢系嗰个花语系话西兰花系一世都系安康咁嘅意思啊！第九题有咩菜系有啲辛辣嘅香味？爸 B 个， 叫菜， 嗯， 爸 B 个 菜蝉，菜蝉， 佢冇嗌啊， 佢冇嗌，我都会俾分佢啊，赢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天文台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在上昼十一点过后，尖沙咀天星码头录得每小时约一百公里的猛烈阵风。中環碼頭亦都錄得每小時約九十公里的猛烈陣風。天文台預料高達每小時一百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陣風繼續吹襲香港，呼籲市民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沙田廣場有廣告牌墮下，六人受傷。事發在早上十一點幾，警方接報沙田廣場一塊面積約十米乘二至三米的廣告板墮下。两男四女受伤，救护员到场，两人经治理之后无需送院，其余一男三女送威尔斯医院治理。港岛部分地区凌晨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导致多宗运 lift 同埋火警中鸣响嘅事故。受到影响嘅地区包括鸭脷洲、筲箕湾、杏花村同埋柴湾，多堂大厦停电约四十五分钟。有居民話：喺約凌晨十二點四十五分，全屋電燈突然熄滅約一秒，其後恢復，但過咗幾分鐘之後再度停電，直至約四十五分鐘之後先至恢復電力供應。港燈發言人話：供電系統凌晨零時十四十九分發生故障，導致港島多處地區電力中斷。經過緊急處理之後，已經在凌晨1點37分全面恢復正常。港燈正調查事故原因，對事件引起不便深感抱歉。消防說曾經收到多宗求助個案。運輸署說受港島區電力供應影響導致失靈的交通燈，到早上9點左右已經大致回復正常運作。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近期多間醫院的醫療儀器和樓宇裝置掉落事故。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說，在近期事故之後，初步檢測約8000個醫療懸掛式儀器和修補300多處樓宇的石屎。針對顧問和承辦商的表現，醫管局會按需要啟動法律程序要求對方負責，將來亦都會在合約內加入相關條款，加強追究責任。 他承認醫管局內部員工對設施維修的保養和專業知識和經驗可能追不上現有水平，局方會加強監督工作。高拔昇又說，醫管局有透過科技監察病人進入急症室之後的身體指標，但是推動臨床應用需時。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週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時間去到下午兩點。室外氣温22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0,549点，跌100点，总成交49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8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1,822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1.4，跌4蚊；美团137.1，升8；�阿里巴巴94.15，跌6.5；中芯国际24.6，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70.26，跌4.2；港交所340.8，跌6.4；安踏体育100.3，跌4毫；盈富基金20.74，跌1毫；比亚迪230，升4毫；快手52.6，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4.29，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人民幣6.878，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28,551点，跌107点。港金報18,76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03.16美元，賣出2,003.29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11舱，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过去了总应放下， 各位前辈，多谢大家吓。今晚我方世明举行呢个荣休晚宴，好开心，饮多咗两杯。有咩招呼不周？大家包涵。饮杯饮杯，多谢晒，多谢晒。我方世明，我有今日嘅成就，除咗军队之中咁位前辈啊、战友支持啊，其实仲有一个生死之交嘅，我啊好希望佢今日可以出席，冇咗佢我真系冇今日。佢系我嘅好上司，阿辉哥，我敬你嘅，饮杯饮杯，多谢晒。辉哥，点算啊？我哋同大队走失咗，而家。咁点算啊？而家点算啊？ 世明唔使担心啊！嗱，我系队长，我有责任保护我下属。你放心，我一定会谂办法同你一齐走出呢个树林。 你唔好呃我啦，我哋都未嚟到呢个树林三日啦。如果部队揾唔到我哋，我哋死梗啊！有冇嘢食？我啲水都饮埋啦，冇晒水啊！点算啊？ 放心啦，我都话我实有办法啦。嗱，我水壶仲嗰啲水，你饮埋佢啦。 咁。我饮咗你饮咩啊？ 得噶啦，唔使理我。 你成日都有办法，点解三日都未出到去嘅？一阵间俾敌人发现我哋实死冇生啦。 你听我讲，我仲有子弹，仲有一把刀，我会同啲敌人搏过噶。你放心啦。 我就系唔想同佢搏，好危险噶，辉哥。不如 乜嘢啊？ 我哋真系俾佢发现，不如投降啦。我乡下上阿妈，我真系好挂住佢哋啊。我真系唔想死啊！可唔好啊？应承我啊！到时我哋唔好搏，我哋投降咪得咯。 世明，你记住，我哋系军人，责任系保家卫国啊！就算面对几大嘅危机困难，我哋都要顶住，顶住啊！仲有啲说话，千祈唔可以乱讲啊！我警告你啊，唔好在我面前提投降两个字，我会依军法处理噶。你攰噶啦，我谂你休息一下啦。嗱，我出去睇下有冇嘢套，捉只翻嚟食，好冇？ 我知啦，搵嘢食啊，有嘢食啊，我希望有嘢食啊。辉哥，辉哥，岂唔系你在天之灵？原谅我呢个贪生怕死、出卖上司、出卖战友嘅叛徒。唔得，我今日一定同阿辉嫂交代呢件事。如果唔系我呢一世人，只会背负住临阵退缩、懦夫嘅罪名，我死都死得唔眼闭。阿华叔啊，攞件外套俾我，攞多两支茅台，我要探一个朋友。 生煎包啊！好靓嘅挥嫂生煎包咧，食翻只包暖下肚啦，吓、啊！ 华叔啊， 好靓嘅生煎包啊！ 我过嗰边啊，你一个钟头嚟接我 啊！生煎包啊！喂，好靓嘅挥嫂生煎包啊！哎呀，贼老天！我做咩呀咁鬼冻呀、啊、唉，冇人出街，即係冇人帮衬我啦。唉，你係咪真係要我食谷种呀、啊、你越係咁我越唔驚你。唉，好靓嘅挥嫂生煎包呀、啊、卖你买、啊。 喂抢呀、 啊、哎呀、啊、喂你咪走呀、啊、你企喺度你仲走你企定呀、啊。在我挥嫂的地头上抢嘢，你未死过，你俾翻个银包俾翻我先生啊！哎呀，阿叔，我认得你啊，你住后巷系嘛？哎呀，天寒地冻，肚饿冇嘢食啊，系好难顶得住嘅。嗱，嚟攞几个生煎包翻屋企啊！你唔好再喺呢度附近周围搞搞震啊！好走啦吓，走啦！ 唉，饥寒交迫，真系好难挨。 细明，细明，你吓、啊，你睇下捉咗啲咩翻嚟？ 咩嚟噶？ 野稻啊！我真系捉咗只野稻啊！嗱，我即刻生个火烧嚟食，你顶住啊，细明，顶住啊！ 好咯，有野稻食咯。系咧，辉哥， 嗯， 我仲有少少酒，不如我哋饮两杯酒暖下肚咯，好唔好？ 好，好，嗱，等我即刻搞掂只兔仔先啊！好快有得食啊！吓。 辉嫂，系我啊， 将军，我冇认错人啊嘛， 冇认错，系我啊，方世明啊， 哦，真系方大将军，系唔好意思，我哋呢啲地方污糟邋遢啊，真系失礼你啊，失礼失礼失礼， 唔好咁讲啦，我今晚系专登嚟揾你噶， 哦，将军。睇你个样子，饮咗好多酒啊！你好攰，哎呀，你扶稳，你扶稳，你小心，我俾张凳你坐。 冇，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唔知道大将军咁夜嚟有咩事咧？ 辉嫂啊，我今日咧正式就退休啦。 哦，咁啊，我都唔知应该系咪恭喜你啊，定系点咯？ 辉嫂吓，我带咗啲茅台嚟，介唔介意？大家饮翻杯好嘛？ 茅台啊， 系啊， 茅台好香啊！我好耐冇饮过咁靓嘅酒咯。 我哋今晚无所不谈，中意讲咩讲咩，有酒今朝醉，可唔可啊？ 好，既然将军咁好兴致，我舍命陪君子。不过可唔可以摆多个位啊？我想。可以，辉哥都一齐陪我哋饮杯，好冇？ 好，好，好，我哋一齐。 好， 辉嫂啊，其实我有件事，我摆个心几十年，我都摆唔低。今日我想同你交代清楚，如果唔系我第日走咗，我落到下边都辉哥，我真系唔知点样同佢交代啊，辉嫂。 你严重啦。我哋呢啲咁嘅低下层，点会要你哋呢啲大将军、大人物要交代啊？嚟，你话明今日嚟到饮酒，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吓。 好，我哋今晚不醉无归啊！系咧，辉嫂， 嗯， 我想问一下，你 将军有咩问？你即管问。 你呢几年嘅生活好吗？ 托赖，算几好啦。我日头就帮人砌细路哥，夜晚就卖我自己整嘅生煎包，两餐都唔成问题嘅。做完晒啲嘢啦，哇，攰到一笪落床，一觉就瞓到大天光，都几好啊！日日也如是。裤前骨头都仲算挨得住啊！ 唉，讲起你整嗰啲生煎包咧，我啊记得以前跟阿辉哥最开心就系咩啊？去你哋屋企食你整嘅生煎包，哇加两啖酒，哇真系好开心。跟住翻屋企就系咁瞓，系咁瞓。 我整嗰啲粗嘢嚟嘅啫，点啊及得你哋啲高官出去应酬食嗰啲山珍海错啊？ 讲起生煎包。阿辉嫂，我有啲肚饿，介唔介意麻烦你整两只我食下得唔得啊？ 梗系得啦，难得你欣赏我啲粗嘢，你等我一阵啊吓！哎，好靓嘅生煎包啊，有冇人买啊？ 点啊？好唔好味啊？ 好食啊！好食啊！真系好食啊！ 好味食多啲啊！食啊！俾埋只俾你。 但系辉哥啊。食晒之后又点呢？冇嘢食咁点啊？唉，万一听日后日部队都揾唔到我哋，咁点啊？我真係好驚啊！我真係唔想死啊！辉哥，你要带我出去，你带我出去啦！我仲有阿妈，我要照顾佢㗎。 放心啦，我应承你啊，无论如何，我一定带你走出呢个树林嘅。放心。 阿辉嫂，你整嗰啲生煎包真系好食， 食多啲， 我嗰阵时好羡慕阿辉哥噶噃，因为佢日日有得食咁好味嘅生煎包。 咁又点啊？可惜辉哥命薄。唉，唔好讲呢啲。诶，将军，同我干咗呢杯。 好，快速冇所谓。嚟嚟嚟，饮饮饮饮。 放心啦，我呢一啲粗人饮得两杯噶。唔系嘅话，点可以喺啲咁复杂嘅地方度企得住脚啊？我揾两餐嘅， 明嘅。 嚟嚟嚟，我哋饮，我哋饮啊！ 不醉无归吓， 将军，我哋今晚饮酒，系咪乜都讲得，乜都问得噶？ 辉嫂，你有啲乜嘢？你系咪摆喺心里边？你问啦，你即管问。 有一件事，积存喺我心里面已经几十年。辉哥在生嘅时候，我每次问亲佢都俾佢闹，闹到我都唔敢再问。今日辉哥走咗咁多年，将军你又咁啱荣休，又咁好嚟我哋呢一度咁样嘅地方度同我倾偈饮酒，我唔怕得罪长官，我问噶咯噃。 问啊问啊问啊！我等咗呢一日都几十年。是时候要交代清楚了。 到底那日是哪个开枪打上辉哥只脚的？你说。 辉哥，辉哥， 你没事吧？辉哥， 一人两个开枪，小心。 哪个啊？我看我唔知边个，唔系我啊，辉哥。 我哋可能系有敌人发现我哋啊。 哎呀，辉哥，你似个流血，流血啦，中咗枪啊！ 我只右脚中咗枪，我自己止血得噶啦。嗱，你小心啲，我惊一阵咧，仲有人会再放冷枪。 哦， 我哋两个唔可以一齐受伤嘅。你嗰边避下，快啲，快啲啊！ 唔得啊！但系你受咗伤，我要睇住你，要照顾你，我唔可以行开。我哋战友拍档嚟噶嘛？ 你听住，我命令你。即刻去那边避一避，等一阵冇咩动静，你先翻过嚟去。 哦， 我听辉哥讲，你哋被困喺嗰个树林已经差唔多一个星期，已经弹尽粮绝，而嗰个树林根本就人迹罕至，又点会有人放冷枪啊？到底嗰枪系边个开嘅？我想你冇理由唔知啩， 辉嫂，饮过呢一杯，我就将件事讲俾你听，好唔好 啊？好， 嚟 饮，我哋干咗呢一杯， 干一杯。 好，呢一杯我就代辉哥饮嘅，因为佢一直都唔准我问佢，亦唔准我向你打听。今日难得将军肯帮我解开呢个几十年嘅心结，我哋饮杯。 辉嫂，嗰一仗系我开，对唔住啊，辉嫂， 系你， 系， 真系 我，辉嫂，我对你唔住，我对辉哥唔住，你原谅我啦，好吗？ 真系你，真系你。 对唔住，我唔啱。 王辉哥对你好似亲生细佬咁，点解你要开枪打佢？点解？ 我 吓， 我嗰阵时真系仲细，乜嘢都唔识，出嚟当兵，好惊，好惊死，好惊见唔翻阿妈。阿辉哥带住我，佢真系好照顾我。 我读得书少，唔知咁样。算不算是恩将仇报啊？你怎会开枪去伤害你的好兄弟、好战友？你说他是你的上司。辉哥，辉哥，为什么你不让我查这件事？为什么啊？ 辉嫂，你听我说先啦。当时我们在森林整个礼拜没东西吃，没有水喝，我好饿，好怕。我怕我死了之后不好人照顾我妈。 那你更加没理由要开枪打辉哥了。你这样你还算是一个人来的。 我其实真的不是想杀他。我真的很担心。那天我们吃完个野兔之后已经没东西吃了。我开始我对啲迷迷糊糊。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不是想杀他的。 你相信我啦。 点解你要开枪？吓、 我惊如果我晕低咗先，阿辉哥冇嘢食嘅时候，会唔会为咗生存嚟将我做食咗我？我乱谂啊！我都幻觉，我真系好惊。系我错，系我错。你原谅我啦。 好，好，将军，你真系了不起。由始至终，你一样都系咁自私。 我自私？ 你当日为咗自己，你开枪打废国。今日你荣休啦，又想放低呢一个包袱，然后又将呢啲痛苦俾我一个人承受。啊，辉哥，你喺边度啊？你出嚟，你睇下你呢个好兄弟点样对你，你睇下佢点样对我。 啊，辉嫂，你唔好咁啦，我为咗呢件事一直都唔好过，咁多年会冇一晚瞓得安乐。你原谅我啦，好嘛？ 原谅我边有资格原谅你啊？你哋呢啲大人物。百年归老的时候一定是风光大壮。不过你知不知道辉哥走的时候是怎样的？ 对不住，我不知道。 不用说，因为你没有送他嘛。他走过一阵只是盖住一包发布，送他的战友兄弟十只手指都数得晒。我一个人孭了所有的嘢。我同辉哥无儿无女，辉哥就咁走咗，我无依无靠，就靠自己一个人行到今时今日。有时我谂，若果唔系嗰一枪，可能我都仲有机会睇住辉哥荣休。 辉嫂，我知辉哥提携过我照顾我嘅，但系我 未讲完，喺嗰阵时，辉哥因为俾个衰人打跛只脚，只能够退役。我辉哥是一个一等一的硬汉子，他不需要人家怜悯。结果我跟他一起回老家耕田种菜，他的前途梦想就被人一枪打碎，一枪打碎了。 辉嫂，我知道的，我知道一世都没办法弥补我过失，我的罪业。 哎呀，你做什么？你起身，你不要跪我，我受不起。 你不原谅我是不会起身。哎呀 哎呀，你没事 好晕。 哎呀哎呀，将军你千祈不要有事。有没有人救命？救命啊！ 辉嫂，多谢晒，我条命又被你哋徐家救回，我欠你哋嘅一世都还唔晒。 还唔晒就唔好还，整定嘅。一切都是整定的。嗱，有封信啊，辉哥临走之前叫我交俾你。本来我想烧咗佢。 点解呀？ 我呢一世都唔想见到你，我怕我见到你，我唔知道会点样对你呢。 多谢晒，封信讲咩噶？俾我睇下。 西明，我要走啦。我希望走嘅时候冇半点遗憾。我相信做到了，战争的确很残酷。其实那天的枪我一早知道是谁开，因为你扑埋嚟揽住我，你支枪是热的，我就知道那枪是谁开。当我叫你避开的时候，我已经原谅了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一直以来我宁愿相信那枪是因为走火，因为我始终信任你，我的好兄弟，好战友，至死不渝。 人生其实不过匆匆几十年，剩下的日子我终于知道怎么过，就是放低人生的错，解脱自己的心。人生其实是可以好美好的。辉哥，我终于明白，与其怀恨在心，终苦一生，不如立即放下。 明明一眨眼风已送，明明应知道只是梦，再回头轻烟四散已失了影踪，情意 捉不到是朦胧，情意猜不透轻或重，也莫问日朝冷却，流落在几番风雨中。雪入声，此爱此心不变动，纵使世事常变，历劫亦情重，情还在，岂怕苍天多作弄，几番山醉仍未觉匆匆。前世不应说风雨送，前世不应当只是梦，再回头悲欢百变，却何妨放低恨匆匆。都是朦胧，情意猜不透轻或重，也莫问日朝冷却，流落在几番风雨中。雪入声，